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其阴其义，祭祀鬼神以求福佑，奉信鬼神的民族。古云吴人鬼，越人奇，南方之鬼也。逢星期五晚10:30，潘发光师傅与你探讨每一宗奇异档案。 好啦，嗱，咁啊，又到奇异档案第二节嘅时间啦。咁依然有我潘发光同大家主持嘅。嗱，今日咧都系希尼咧就系嚟我哋而去，唔系好远啫，冇搞错，离开咗我哋少少啫。啊，离开我哋以后咧，我哋今日有我哋嘉宾识仔嘅，系啦。咁咧就上一节啦，同埋上一辑有识仔嘅做嘉宾嘅嘢咧，就今日咧就有待续嘅。嗱，咁你识仔，你出咗家还咗族，跟住就去到曼谷咯喎。 系啊， 咁我哋就想知道一下，你好似逗留咗曼谷几日啊？ 两日啦，两晚。 系即系话想再想感受下泰国嘅气息之后，先搭飞机啦。 唔系，我有啲嘢做嘅。 系有啲嘢做， 有啲嘢搵嘅。 系啦。咁或者係有支龍頭，唔係龍頭棍，要揾唔係以和為貴嗰啲龍頭棍咧，即係甩咗嗰啲啊！啊，咁咧就要喺山中揾翻出嚟啊！咁跟住咧就喺曼谷，你入住咗啲酒店定咩？即係頭先我都講， 其實就咁嘅。咁我有朋友就落曼谷玩啦，落去咁。即係遊閒下，諗住咁咁啱，我就還俗，我知道咁話不如我諗住落去兩日曼谷，咁不如載埋一齊啦咁樣。我朋友又自己一個人咁樣，咁佢 book 酒店之前咧，就諗下諗下，未試過住下啲類似民宿啊、城啊嗰啲嘅喎，即係唔係酒店啦。佢就話不如試下咯，我話冇所謂啊，你中意咯，我喺廟都係咁住啦，冇所謂啦。跟住咁佢就租咗一廳兩房嘅，咁佢去咗玩，就我 friend 就住两间房啦，就住右边嗰间啦。咁我就佢又安排咗边个间俾我嘅。咁我一到步喺机场，我就落去啦，去到嗰个地址，上到去之后呢，咁我 friend 就帮我拖个夹，我话得你攞去先啦，你帮我攞入去先，唔该。咁我就去试下即系侦察啊，感受下啦。咁我又有感觉嘅，咁系好普通嘅啫。其实有嗰个系即系嗰个老友啊，喺个单位入边嘅。 在个单位入边，个有老友嘅单位入边， 嗰只要讲啦，个鬼有只鬼，就喺个民宿个单位入边嘅。 因为头先有个老友租咗，跟住再有个老友。 嗰个朋友，唔系我唔应该咁讲嘅，误导咗。 两个老友， 个朋友系啦，就 佢嘅老友啊，唔系老友，你个老友就佢个老友咁。 总之个单位原本系有一只鬼喺度嘅，系啦，但系咁我。偵察咗係即係好普通嗰啲嘢啦，咁 你用咩你係啦，咁我哋又要講翻一啲啦。你上一集都有講嘅，你大家都有傾過，你有啲通咗嘅啦，即係有啲能 可以講少少係出街又好合法啦，咁樣喺泰國嗰啲其實普通真人啦。你根據你嘅個人修為，即係慢慢提升啊。其實有副產品嘅。 是会开到六通那方面的东西，看到啊，听到啊，闻到啊，眯眼感受到啊，那类的。 OK， 是啦，那个 moment 其实我是一走入个门口第一步我就眯眼看看个单位眯眼镜。 即感受一下啦，即刻有啲气息喎， 有少少问题嘅，但系咁太普通嗰啲。 对方，你感觉上有冇恶意咧？ 完全好普通嗰啲。 系啊，咁佢本身喺度嘅啫，嘅意思，你感觉到佢。 佢喺间屋入边一个位咁啦，系佢知道喺个角落头咁啦。 系 咁，我哋出家啊，学佛法嗰啲人就咁众生平等嘅，佢又冇整理，你又唔会特登走去赶走佢，佢又系咯。咁我就唔理佢啦， 唔理噶啦。 咁如是者，第一晚同个 friend 喺露台吹下水啊，倾下偈咁啦，咁耐冇见咁。间中夜晚我系听到少少声嘅，但系咁我梗系当咩都冇啦，应该唔关事嘅。我又谂，咁我又好攰啦，第一日落机瞓觉啦，瞓醒第二日，我同我 friend 去一间偏远啲嘅庙啦，咁晏昼翻咗嚟，喺庙翻咗嚟，呢个单位，咁个单位咧。一入去有条巷仔嘅，再入去就系厅，咁厅侧边咧就有个电视机，电视机架，我摆电视机架嗰啲嘢咧，就感觉系俾人一嘢就扫晒落地下嗰啲嘢。 唔系啊，咁犀利？点啊？即系睇住佢个， 唔系 咁谂啊？ 我全部一早摆喺度嗰啲嘢，翻到嚟系全部飞晒地下嘅。 系咯，冇 有部分好大部分都系。 会唔会大肆搜掠啊？俾贼人？ 我开头以为唔会咁 拍警讯， 唔会咁咩嘅。咁我留意一下啦，科学嘅角度 啊，睇下冇 有冇三枪啊，有冇剩啊，有枪点有剩啊，又唔会啊，又冇打风冇。咁系又打死咗支汽水又剩嘅。咁我一定要帮人抹翻笪地啦。咁我仲 哇汽水打死埋。 系啊。咁我抹完笪地啦，如是者，跟住我朋友就喺一入门口嗰条巷仔。就同我讲：喂，色仔，你过嚟先啦，你过嚟先啦。我吓咩事啊？咩你话？你过嚟啦！我行埋望地，佢话：你睇下，我吓咁有几条嘅，三四条到啦，咁长嘅头发。跟住我望下我朋友，佢又望下我，大家都冇带过女仔翻嚟，唔关事喎。依度冇女仔住。 佢会唔会清洁得唔干净嘅？上一手咁啊？ 系咯， 系咯， 系咯， 系咯。 依度系咩朋友 啊？系地毡地啊，定系地板地？ 街砖嚟噶。 啲街砖应该清洁得 好 啲喎， 反晒光嗰啲白色嗰啲街 砖。哦，即系另新嗰啲砖咁就好难会藏到邋遢。 系啊，佢又冇带过。 暗藏邋遢。 佢又同行者又冇女性朋友喺香港一齐过嚟，又冇剩。 其实佢系逆服嘅，佢一定会甩个头嘅。 咁跟住我就醒起啦。 你瞓咗觉你知 嘅。跟住我醒起，咦系，我房系有啲问题嘅。 系。 咁我翻入房睇关唔关事啊？再谂住再去感应下啦。我一翻入房咁望地下，我张床边点解会有咁多长头发嘅？跟住就开始好似即系。嗰下當時的感覺咧， 冇染髮嘅，純黑嘅。 純黑嘅，當時有感覺就係咁，即係譬如好似一個人，你有少少感覺，你去同一隻鬼有交感之後，你係個感覺係會放大咗嘅，突然間。可能好似通咗咁啦。 係啊，成日都會感應到佢啦，即係踢咗啊嘛。 我依家好似突然間感應咗， 踢咗藍牙之後追住佢。 點解個感應勁咗咁多嘅？好唔普通喎。 其實因為佢知你，我成日都咁諗嘅，即係我實際上咧冇研究過個放大器同埋個藍牙問題。咁有可能咧，會唔會係你我哋踢到嘅時候咧，點解咁勁咧？就因為佢咧，我哋銜接咗之後咧，即係嗰個 Wi-Fi 特別強啊！佢因為佢係 Wi-Fi。我哋接收嘅 WiFi 特別強，因為就係最近個 water 咁啊， 係啦。跟住咁最後咁我又除咗袈裟，其實冇乜嘢做啦。我之前同身咁，我仲有袈裟嘅力量喺度，同身係唔會坐得到落我度嘅。 嚇啊！呢度要講下啦，點樣咧？即係嗱，上集可以講嗰啲係嘛？ 好簡單，我可以解說少少啦。咁你去拜佛，我去出家拜佛，只去拜佛嘅啫，唔可以拜天神，唔可以拜咩嘅，因為我係佛陀嘅弟子嗰個 moment 做咗袈裟，係啦， 就唔準你拜其他。 計翻個級啊，嘅尊重個級數嚟講， 就唔好啦，就唔好搞。 咁因為我除咗袈裟，仲有袈裟個力量喺個身度，要過咗一段時間先會慢慢走嘅。 哦， 係啦。 同、okay. 埋要同翻个铜慢慢磨合咧。 啊，再 我 問再 我突然间做唔到啲咩，我净系用经文咁样，只会好似系咯。 咁但系你 我又冇其他法宝喺身喎、啊，嗰、那个经文。 咁如果你而家觉得啦，而家咁你有袈裟嘅时候嘅打坐或者念经打坐。同你而家冇袈裟，你都有念经噶，系嘛？ 会都会。 或者打坐噶，咁有咩？有觉得点啊？ 两样嘢嚟噶， 嗯， 两样嘢。 系呢个真系想研究下，系你系、你先知嘅。 讲翻啦，咁当你当你好似之前有同身打坐，系一种感受咁啦。 嗯， 你出家之后，第一日做完仪式，着咗件袈裟喺， 即刻翻去打下睇得唔得？ 系啊， 点咧？ 我就试下嘅， 系 一打吓咩事啊？零 零。 乜都零， 乜 feel 冇， 感觉六通同身感觉打坐感觉乜都冇， 咁犀利， 系， 哇几大都唔去收持住先啦，咁样真系， 真系零，系到一个位嘅时候啦，几个月啊，差唔多啦， 嗯， 就开始系有翻啲六通系。由佛法嗰条拉开 嘅，系啦，应该就系开个咁咧。你可话转咗另外一个频道嘅同身啦，当系系啦。如果你叫沟通嘅话，当有同身的话啦，咁样计咧，我咁样笼统啲咁讲啦，就即系话转咗另外一个频道嘅同乐，即系唔同咗呢边啦，咁咯，即系唔同咗能量咁咯。 但系出家就系唔会有同身咯， 系啊，即系我哋讲话有灵动啦，有感应啦，咁嗰啲嘢咯，系啦，都系嗰样嘢啦。咁哦，原来咁样啊，哇吓！咁、你跟住点啊？你如是者啦，头发啦，咁点算嚟噶？ 点算啊？我都唔知点算好喎、啊。咁、那个 moment， 喂，我哋走去附近行下街食啲嘢先啦。咁样 啊， 落街谂一谂先。跟住之后咁又系啊！我打翻香港先，揾阿哪吒妹，我话又可以试嘢咯。你过嚟睇下系咩嘅一番景象。跟住佢后屘复翻我打翻嚟啦。佢话一睇，哇，好恐怖喎、啊！嗰嘢个样 系点样恐怖咧？ 恐怖过喺我喺庙俾人放嗰个女鬼，佢话都系女鬼，但系佢就好似古时嗰啲人嘅头。好像前面半个头，前面剃晒头发，后面古时嗰啲系扮晒辫噶嘛，但佢又冇扮辫嘅，长头发嘅。 哇，唔系松散晒，喂，呢啲都恐怖 啊！恐怖啊，唔系现代。 系咪嗰啲好似嗰啲日本嗰啲叫做又唔系女人啊嘛？嗰啲又高咗，如果你块面再白埋、长埋。咁咪好似嗰啲系啦，嗰啲歌姬嗰啲舞娘嗰啲咁嘅嘢，嗰啲款式系咪咁啊？ 但系再恐怖 得冇咩味嗰啲，仲要 再恐怖啲，佢就系话见到佢笑嘅时候咧，个口口角可以上到去呢啲位。 哇！大口妹嚟喎， 跟住笑嘅时候仲要流晒血。 我仲有一个麦当劳叔叔咁样，佢啲流血汁嗰啲个包咁样，咦？麦当劳妹嚟噶， 跟住系啊，跟住之后哪吒妹就去帮我睇啦，帮问下啦。今晚佢又会有 有所行动， 点讲咧？有所行动嘅。 你讲佢系哪吒妹啊，定系 个女鬼会有所行动嘅？ 因为系咪知道你哋、 其实早一晚佢喺我间房度，佢已经系对住我对住我瞓噶啦。但系我攰得滞，我系同埋我当佢普通嘢，我冇理佢嘅。 点对住啊？ 譬如我张床咁样瞓喺度啦，佢喺我窗边呢度就咁嘅啫，望住我嘅成晚系。 佢又瞓埋一齐啊？定系坐？ 佢冇瞓嘅，佢企全程都企喺度嘅。 你有冇拧转身一瞓咁一脚咁样捉个 sidekick 咁样？ 冇嘅，但系我有试过嘅。晏昼嗰阵时之前，第一日 边佢咁边嘅， 因为我去揾睇下系咩位置啊嘛。我觉得好普通，但我都想知咩位置。我行到去窗台嗰阵时，个位置系哇唔得，我知啦，我明啦。 咁你会唔会坐喺窗台嗰度，或者煲翻支烟啊，睇下夜景啊？ 冇嘅，咁我开头 饮红酒， 都会通一通讲声，喂，大家唔好 借过啊！咁啊，窗台都景好靓啊！ 我瞓两晚走噶啦，我话大家唔好干涉大家咪得咯，系啊。 如果俾我就冇，我就调翻转头，我唔讲嘅，我又唔会喐佢，我系唔讲，我当我知佢喺度， 但我盡量唔同佢。 但你知道佢喺度，佢已經知你知啦。 係啊，但我盡量唔同佢傾嘅，我唔會同佢交感噶，完全我想想刪咗呢個，唔想知啊！我唔想你俾你知啊！我係知嘅，而家我入到門口就知，我就唔想喺門口或者已經知，但我唔想你，我唔想同你傾噶。咁我都話當唔知。可能靜觀其變咧，往往靜觀其變咧，佢夜晚佢就會出現嘅，一晚唔出現， 挑戰 第二晚或者第三晚一定出現。 因為慣咗我喺可能廟嗰時個心態行過，有時夜晚，咦突然間，喂做咩有啲咁嘅感覺嘅？我話，唉，冇搞咁多啦，大家咁唔關事嘅。我話你唔搞，我唔搞你好死嘅。 係啊，咁但係你同佢講， 類似啦，但係善良啲咁講。 我唔講嘅，因為唔敢講嘅。 好好有嗰個心㗎。 唔搞你唔搞啦， 好有愛㗎嘛！出街嗰時候，我覺得著咗件袈裟嘅心態。 係啊，你係窮定係愛？係責任。啊，咁咧总之都系除咗袈裟都有责任啊！你可以话僧人舍利加空都系穷啊，有责任有穷啊，咁啊都系有爱啊，所以两者夹埋就系咩啊？系爱啊！咁啊，咁啊呢单嘢如果跟住点样埋你 啊？ 问题嚟 啦！跟住咧，我就同哪吒妹讲啦，我话你不如试下叫哪吒啦，叫三太子喂，佢话喺我个身度画样嘢就可以隔住晒嗰啲嘢嘅，即系隔住大部分啦，咁都有少少残余感觉。 即系哪吒飞童过嚟画嘢， 系跟住我话唔好啦，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学习机会嚟嘅， 有嘅啦， 谂下谂下都系唔好嘅，都系。喂，我难得咁样舒舒服服唞两日先啦，喺即系落翻曼谷，我翻香港先咩啦？呢啲咁，但系谂一谂下，跟住我就同哪吒妹讲啦，我话不如试下叫夏鲁曼啦，猴神。咁猴神就对呢啲妖魔鬼怪嗰啲就敏感好多啦，对嗰啲嘢就我话你试下叫猴神，睇下有冇啲乜嘢可以做，或者叫佢行一行开，因为佢有同我讲过噶，佢话哪吒落到嚟，佢见到哪吒系唔惊嘅。 即系你讲咩唔惊？即系嗰个大口大口妹系 继续佢笑，继续佢 继续都系咁大 叫咁咯，继续笑，继续叫咯， 继续笑佢叫嘅，有埋叫 啊！佢嗰啲即系嗰啲女人 哇！咁你其实你除咗佢喺我哋你喺个有六通反应感觉上知道佢叫之外，或者会唔会系真系有声知道佢？ 夜晚我听到少少嘅，但系唔系长期听到咯。 哇！跟住点样去搞法咧？ 最后咧我就同哪吒妹讲，我话你不如试下请夏老曼嚟， 系咯， 跟住睇下点样处理。 点样处理咧？ 佢开头话唔好嘅，我话唔惊啦，因为佢惊夏老曼落袋会灭咗佢啊， 灭咗佢系咯。咁但系佢系咁笑都好影响人 嘅。系啊，所以我觉得呢两日度假咁， 如果食麦记嘅包咁样咬住流晒血咁， 咁跟住我最后叫佢，不如你试下斋打做问夏老曼啦，唔好飞过嚟整啲咩啦。佢话就试下啦，点知佢问完夏老曼之后，夏老曼就去飞咗过嚟同只女鬼讲，佢话你走，你今晚唔好留喺度，你听日先好再翻嚟。咁佢就惊夏，好惊夏老曼嘅，夏老曼嚟，佢就话。咁即系猴神啦，咁之后走咗啦。嗰晚咁，我同我 friend 夜晚就冇嘢做嘅。咁喺泰国通常就去附近啲地方按下脚啊，咁样即系舒服一阵，食个宵夜先翻嚟嘅。我全程嗰晚夏老曼做完之后咧，赶走咗佢之后咧，我系、那个感觉系我知道佢喺我附近嘅， 唔使按脚已经舒服晒。 我按脚过程已经全部我 即系夏老曼已经系唔使按脚咯。 唔系，即系个女鬼喺我附近。 我喺附近。 佢落咗嚟，俾佢赶咗出间。 跟住你行去出去， 行到去嗰栋嘢楼下，搭到 lift 去到冷巷，我一入翻间屋就舒服晒啦。佢冇入过间屋。 咁即系夏老曼就喺间屋嗰度。 唔系，佢就同嗰个女鬼讲，叫佢今晚唔可以翻呢个单位。 O K， 咁佢听嘅，但系佢就行使咗法律啦。好啦，呢个法律啦点解决呢？使出咗呢个灰色地带法律啦嘅，咁嗱，转头翻嚟有第三 part 嘅恐怖在线，唔系恐怖在线，气党啊，讲错咗点？呢个大剂啊，咁咧转头翻嚟咧就第三节嘅气党案，咁咧就我都唔知讲咩，嗱咁啊再翻嚟咧听埋点解会走咗法律啦，而我点解会讲错咗呢个节目名？再翻嚟见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